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要给朋友们介绍的这位人物，也是一个长跑界赫赫有名的跑神，他的网名叫铁翼横空，圈内人称铁哥。铁哥没有什么别的爱好，就是喜欢跑步，马拉松、越野跑、耐力赛，只要是和跑步有关的事儿，他都要去参加。他曾经创下了一年跑5000公里的记录，让人叹为观止。那么这位跑神又是怎么和跑步结缘的？他又有哪些经历和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铁翼横空讲述他的长跑故事。他被人称作跑神，一年5000公里跑量，曾在9天内完成4个马拉松。通过跑步，他强健了体魄，也结识了许多热心的跑友。他有一句名言：宁可跑死在路上，不愿病死在床上。他发起闻鸡起跑活动，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体会跑步的乐趣。每个喜欢跑步的人都会有一个坚持跑步的理由，跑神的坚持到底是什么？闻鸡起跑又是怎样的活动？今天的节目就给您讲讲跑神铁翼横空超越自己的挑战。 铁翼横空，您当初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网名呢？ 这个名字很多朋友也一直在问我说，这个名字很霸气，说你怎么能起到这么一个名字？因为就是我感觉就是我比较喜欢跑步，也比较向往，就像那个战机在这个蓝天翱翔的那种感觉。因为跑起来呢也可以是双脚腾空，我也是能体验到那种快感，所以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哎，挺霸气的啊。这个在咱们这个长跑的尤其咱们北京的这个圈子里边，大家都非常熟悉您这个网名，可能往往对您本名倒忽略了。 很多朋友都以为我姓铁。 对对对，都叫您铁哥嘛。 对对对。 那您方便不方便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本名呢？ 行，我本名姓张素海，弓长张。 本名里边其实是大海。 对对对对。 结果呢现在变成铁意了啊。 对， 这就说明了就是您对于长跑的这么一种认识。认为它像这个能够飞翔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看您的这个身体这个状况啊，特别的这个像咱们那些就是长久的耐力项目的那种运动员的那个感觉。像马拉松啊什么的之类的。您的这个跑它是不是也是距离比较长啊？ 我现在主要是跑这个马拉松和这个越野跑。越野跑呢，就是我经常会参加100公里的比赛。 100公里啊？ 对，100公里越野跑的比赛。 那比那个马拉松还要长？ 还要长，因为马拉松咱们是42.195公里。 对对对。那么说到这个跑步的长度， 我看了一些介绍您的这个文章啊，一些资料里边说，您这一年要跑到5000公里以上，曾经在9天之内完成4个马拉松。 嗯， 这应该是在咱们这个跑步的爱好者里边，这是一个很高的成绩了吧？ 嗯，对，这在业余的选手里边，这就是有一点是，跑友经常说这就是神经病的表现， 就是 无可救药了， 就是非常的这个让人难以企及的这么一个长度了，应该是、 嗯、对对对。 而且你像这个成绩，它不是说轻易的就能达到的。您是不是也练了挺长时间的？ 实际我一共跑步到现在是不到5年的时间。 哦， 我只是在2011年和2012年是练的比较多， 嗯、 因为当时我也是为了备战100公里的比赛。 哦， 而且就是我就是应该说跑步还是有一部分天分的啊。这个就像刚才说，就是每年5000多公里，咱们算下来，就说基本上一个月的跑量应该是在400多。 对， 如果说对于一个业余选手来说，400多的跑量已经很大了。 那就是相当于一天要15公里左右。 对对对，因为这个还得要每周还要休息1到2天，包括咱们有的时候像空气质量不好，这种还要来一个调休，所以说这个400的跑量已经不少了。嗯， 那就说明您每天除了跑步以外，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事儿干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也有工作 啊，有工作啊。您现在的工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呢？ 我现在在那个一个赛事公司上班，那个主要是做这个赛事执行这块。 哦，也是长跑比赛吗？ 对对，我们现在赛事公司主要是做马拉松， 哦， 还有一些这个户外的这个越野跑这类的比赛， 和长跑相关的工作。 对对对。 这等于是也是工作之变啊。跑步就是工作， 对， 工作也是跑步。这个比较好了。 也是很多朋友特别羡慕我说你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工作重合在一起，非常羡慕。 没错。那您是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跑步来开始练这个长跑的呢？ 我真正恢复训练是2010年的9月份开始恢复，因为我也是、上学的时候是比较喜欢这个长跑。 上学？ 因为当对，我上学的时候。 上中学还是上大学？ 对，就是上中学的时候。 中学就开始跑、 后来就是基本上就不怎么跑了。 就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 对对对对， 跑的就少了。 对，基本上就一点也没有这个锻炼了。后来就是我感觉年龄大了以后，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全在下降，我突然间感觉到我应该得锻炼。要是不锻炼的情况下、可能会出很多的问题、因为包括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也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这是富贵病啊这类的、很多。 您看您这个年纪哈、今年这个大概也是40出头。 那、我今年已经47岁了。 有47岁了啊。这个看着也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状态就40出头的感觉。那么所以说在这个4、5年以前、那个时候也是40过了。 对， 已经 对对， 就开始恢复训练。这个因为看到了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他会走下坡路的那种感觉。那也就是说，那从20多岁到40多岁这一区，啊，从20多岁到40多岁这个期间，基本上就没练， 没有了， 那恢复训练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太不容易了，因为从这个恢复到这个。前的就是恢复跑步1、2年，我也是付出了很多。因为刚一开始遇到的伤病，就是自己总是感觉不服气嘛。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的能跑，我现在跑10公里完全没问题啊。但真不是那么回事。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一跑，觉得浑身上下这个零件啊都不如年轻的时候。 对对，完全是跟年轻的时候完全是两个状态，而且就是你特别容易出问题，就可能说是今天跑完了，明天就是。肌肉酸痛啊，或者关节疼啊，就会问题很多。 就是年轻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头一天，比如说运动量比较大了，然后很累，但是呢，睡一宿觉以后，第二天就缓过来了。 对， 这个 恢复的特别快。 对对，岁数大了以后呢，可能第二天还缓不过来啊，第三天还缓不过来，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对，的确的确， 也得咬牙坚持。 对对对， 那个。 后来您就开始参加比赛， 对， 听说这个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时候被折磨得够呛，这个是怎么回事？ 我参加的第一个比赛呢，就是北京 TF 的那个50公里的比赛，也是对越野跑的比赛。因为是我恢复跑步以后的两三个月，遇到北京的朋友嘛，他就说你每天都在跑，为什么不参加比赛？ 哦， 我说什么比赛啊？他就给我推荐了这个比赛， 是2011年的5月。 对对对对，实际我从是10年9月份才开始恢复跑步的， 那就是还不到，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要让您去参加这个越野跑的比赛， 对，50公里， 五十公里，这就已经超过了马拉松的距离。 嗯，对对对， 叫什么 TNF？ 对，那个那是 North Face 那个他做的一个比赛， 就是一个越野跑的比赛， 对对， 那。这个您要是参加比赛的话，就不能像说一般锻炼身体那么练了。 嗯，对，因为要有一个训练计划。我当时也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训练的计划， 是 也有一个目标。 哦， 我要这个月要跑多少，这周要跑多少。 嗯， 就当时上量呢，就上的比较大， 哦， 而且就是没遵循循序渐进这四个字的原则。 对了，这个 完了之后，很快这个伤就出来了。 哦，这属于时间紧，任务急，是吧？就上量，您这个上量就是增加这个跑步的距离，是吗？ 对对对。 哦，那当时是怎么个跑法呢？ 因为当时我是跑了两三个月的时候，就每天能跑10公里。 哦，每天跑 身体感觉也没什么问题。 哦， 因为我刚一开始跑的时候，每天就只能跑3公里。 就是说一口气儿啊。 哎，对对对对，这个咱们长期跑步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你作为训练的时候呢，就是我今天10公里的跑量要一气跑完，你不能中途停。 对。 如果说你要是休息的情况下，这个10公里的锻炼效果就没有了。所以说当时上量上的太急了，病也出来了，这个后来也没办法。我说这怎么办？ 这个上到多少公里？ 我当时是就是感觉自己很棒了，这周我跑15公里。下一周呢就跑这个20公里。 哦， 再隔一周呢跑25公里。 哇， 在25公里的时候没坚持一周，我就败下阵来了。 就是他这个因为比赛是50公里嘛， 对， 训练的时候得向那个目标， 对对， 所以这个上得很快。 太快了。 您所说的败下阵来是因为什么？是累的不想动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不是，我当时是胫骨骨膜炎。 小腿的胫骨。 哎，对，小腿的胫骨骨膜炎。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髋关节，是右腿吧，髋关节有点拉伤， 软组织拉伤。 哎，对，软组织拉伤。 哎呦，那就甭说跑步了，那连走路都费劲了。 我当时走路一瘸一拐的。 哎呦，太急了。 对，就是太急了。 其实就是即便是你从事运动的时候，如果是违背了它的那个科学规律的话，也会受伤。 对对对对。 那您这个那还能训练吗？这还怎么参加比赛呀？ 这个当时我也是请教了很多的这个专家，还有一些朋友。因为当时就像刚才说，时间紧任务重，我还要参加比赛，因为我比赛已经报名了，报名费也交了，我也不想浪费这个机会。 对。 后来呢就是朋友指点呢，通过骑车和游泳交替保持体能，因为骑车游泳对膝盖的损伤呢相对会要少一些。 对。 对， 骑自行车。 对，骑单车和游泳，再加上慢跑几公里恢复，用这种方式就是保持， 是吧？哎，您这个还挺特别的，是因为您做这个运动啊。像我们一般人要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得上医院找医生看病。 这个我也是检查了，因为当时片子也都拍了，拍了说你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咱们知道韧带拉伤以后呢，韧带上面没有这个毛细血管，它对这个药物不是很敏感，就是说，哎，你吃药啊或呼膏药啊，这种都是一种辅助治疗， 吸收不着。 哎，对，而不是说我很快就能见效。所以说这个，当时我也是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各种方法都试了。 什么方法？ 就是呼的中草药，吃的中草药， 哎呦， 还有就是咱们照完片子以后，就是用一些理疗的方法，这个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的。这到最后还是呢，就是采用咱们这个比较科学一点的恢复训练的一种方法， 运动， 对，运动恢复 一个恢复训练， 对对对， 骑单车，还有 游泳，再加上慢跑， 在运动当中让它恢复， 对 啊，这个还真的是我们要是不听过这种专业人士的介绍，我们还想不到啊。因为如果达到了那种严重的地步，所以普通人来讲，我们可能就休息了，就卧床了。 对对对， 啊，这个静养，但是您是在运动中慢慢恢复。 对对对。 那但是是不是就跑不了那么长距离的长跑 了？对，这个运动恢复呢，大家要遵循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是用很小的运动量来刺激你受伤部位，加速它恢复。 哦 因为咱们都知道韧带是它是要经常运动和活动的，就包括咱们各种关节都有这个韧带嘛。如果说咱们打完石膏，这个胳膊肘打一石膏，两个月一拆不会动了，就跟这道理是一样，就是你要保持它一个这个合理的一个运动量。 那您到底最后参加这比赛没有？ 我参加这比赛了，因为当时是从二月份开始的吧，就是受伤嘛，受伤就是二三四五到参加这个比赛，我这个伤就好了， 恢复的还真够快的、啊。 对对对， 五月份的时候腿就恢复了。 对我参加完这场比赛以后，我的腿奇迹般的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啊！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那么比赛那天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比赛过程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呀，或者是怎么来克服的呢？ 比赛那天呢，因为我知道我这个腿不是很好，而且有伤病。当时呢，就是我带着这个护小腿，里边还贴着膏药，因为我这样心里面特别没有底儿嘛。 全副武装。 哎，对，全副武装。因为当时跟我一块比赛参加的是上海的两个跑友，我们是一块参赛的。一块参赛呢，就是他们跑的时间比我要长。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别人都是高手， 就是 比我能力都很强， 搭个伴儿、啊。 哎，对，在赛前的一天呢，晚上他们在研究这个作战计划，就是说明天咱们要怎么比，我到哪个点？因为他这个越野跑比赛会有中途会有补给站，有多个补给站。 对对对。 他说我要到这个补给站用多长时间？我当时就特别羡慕我。自己我就想，我说我明天啊，我只要能完赛就行。说的一发枪以后，我也不着急，你们往前跑，我就后边跟着。 对对。 他第二天比赛的时候呢，一发枪，我的确是倒数第十几个人出去的，因为当时是有五六百人，五六百人一发枪之后，他从那个水库大坝一直到莽山，他是爬山的时候是一特别小的一个路，前面很多人都冲上去了，后边人你想跑也跑不起来， 就得等着。 哎，对，就等着。 那这比赛是在哪儿？昌平。 130水库啊、当时很多人就高手全冲到前面去了，因为我是第一次参赛吧， 对， 也特兴奋。我说我居然能参赛了，还有50公里，很牛叉叉的，就很感觉特高兴。我就在后边呢跟很多朋友就聊天，因为就是我们经常很多朋友都是在网上边 交流， 对，交流打招呼，通过比赛呢就认识了，认识呢在这个一边跑呢一边就聊。实际我基本上这比赛的前三分之一我都没跑，都是在走， 就都是这个溜溜达， 溜溜达达。而且我感觉我的状态，就说这种走也挺好的，这也我也没玩命的跑啊，我体能也没透支啊，到补给站我该吃东西吃东西，这个是到了有三分之一的路段，我就碰到上海有一个跑友，他前面跑快了、跑快了他腿就开始抽筋， 他跑不动了。 对，我说你怎么能抽筋啊？他说我不行了。我说那咱们俩就一块走吧。我就跟他一块走，我们就一直往前走，因为当时我还是那种兴奋状态，就见到谁都说话呀，是朋友认识不认识的都开始聊。等到那个他中途就是到一半有一个检录点，那个检录点是有一关门时间。他那个比赛是10个小时关门，就是我参加那年是10个小时， 十个小时关门。 对，2010年是8个小时，时间更紧。十个小时，我一到半程以后，我一看，哇，4个多小时了。我说的这个后半程，我体能保证得会下降啊。 对。 我就当时就着急了，着急我就跟上海的朋友我就说，我说我不等你了，我说我得往前跑， 我跑一跑。 对，我说我要跑一跑，因为我说这个比赛我必须要完成，因为为这个比赛我付出的东西太多了， 得在人家规定的那个时间之内完成。 对对对，所以我就 把它给丢掉了。 就你就先往前跑了。 我就先往前跑了。往前跑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路上看到很多前面跑得很快的朋友， 就 是 不行了， 体能不行的这些啊，所以说当时我也觉得就对我感触也很深嘛，因为毕竟我第一次参赛，所以这次比赛呢，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我也总结出很多的经验，后来我又是一直往前跑，跑到快终点的时候，进大坝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大门嘛，当时我就听到那个终点的那个扬声器那大喇叭里边报，是谁谁谁啊，多少多少号哪哪的选手马上就要过终点了，我一听到那个马上就跟打了鸡血的似的， 就有你啊， 他就冲下去了，冲下去完了最后有那个大门口有一哥们就哎哥们儿，你这么大劲儿，这么足的劲儿，你再来一圈怎么样，我说行没问题啊。对，最后我是跑过终点是8个小时10分。对， 这个成绩咱们不说名列前茅，但是咱们在这个所有的参赛者当中咱是完成了， 完成就可以了， 完成了以后呢还也不算太丢人吧， 对，不算太丢人， 没到9个小时。 当时特兴奋，而且我就感觉我居然能完赛了， 50公里、 啊、50公里越野是跑山的这个比赛， 对对，就是这一路上它还有爬坡，还有这个爬山路， 对对，它有一个累计爬升，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第一次参加比赛，能够在伤病的恢复期里边把它给完 成 下来， 对， 这个对于你来讲它也是一个继续向前的这么一个动力， 对对对， 这么长距离的比赛这成绩比起来是吧，这个就当然咱们就是对这个意义来讲它是对你这个意义很大的， 对， 那在这之后呢就是去继续的去锻炼， 对对，一直就坚持，因为我是5月份的TNF，我是6月份呢就去张家口跑的张家口马拉松，因为当时就是通过这个 TNF 以后我的腿就完全恢复了，一点也不疼了，而且感觉我说的哎呀我50公里都能跑下来了，这马拉松完全没问题，就继续的就一直就开始锻炼， 是吧， 参赛。 你看刚才这个咱们这提到了马拉松，也提到了您这个叫做越野跑， 对对对， 这个50公里，那这样您能不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聊一聊，他这个越野跑，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比赛，和这个马拉松它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 行，好，这个马拉松呢，咱们都看到电视里边经常有直播，像国内和国外有很多大的马拉松，咱们这个中央五都会有一个那个现场的直播。马拉松呢，全程的距离是42.195公里。 对， 马拉松的概念呢，它主要是城市马拉松，以城市为主，它很多城市打到这个马拉松比赛是作为城市的名片， 一个标志， 对，一个标志性的，像咱们北京马拉松这么多年了，它主要起跑都是在城市中心啊，广场，很大一广场起跑，为了展示城市的这个风貌，包括风土人情，它会串联一些景点，设计成一个路线出来，马拉松应该都是在公路上跑的， 公路的， 对对，它有可能根据实际路况会有一些水泥路啊，这个是在咱们这个田协上边这个设计比赛是允许的， 对对对， 是可以的， 就是说它是一个赛程的这个跑的这个路都比较平整， 对对对， 坡度应该也不是特别大， 没有太多、 一般的说如果要是说山城那种上下坡度特别大的地方好像不太适合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吧， 对，这个马拉松比赛呢基本上在城市里边它是随着咱们地势或有高架桥啊或这类的，有 这 些，对对，这个像咱们城市马拉松是重庆，它的坡度是很大的， 对， 因为重庆是一个山城， 对，重庆的马拉松难度就大， 对，难度就相比较大， 因为它最早发源是在那个马拉松平原上， 对对对， 主要是平地， 对， 那么咱这越野跑呢， 越野跑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它是山地越野跑，它 特别要选这个山地， 对对，因为它要在设计路线的时候要设计就是山路要占多少，就是这个公路 占多少，土路多少，他会要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路况，这样的就是跑起来呢就会更有吸引力，还有就是山地越野跑呢，他会选择风景比较特别美的，环境也特别好的一些路线，就是把更好的这个景色展现给跑友，就是说针对于这个比赛上来说呢，像马拉松呢，咱们跑的是配速，就是说我要是我参加这个马拉松，我想跑什么成绩，我要用几分的配速达到这个成绩，我要匀速跑，这个把这个比赛这个跑完，但是越野跑比赛就完全是两个概念。越野跑比赛呢，首先是你平时要有这个越野跑的这个训练，在比赛当中呢，你要实时根据你自己的体能状态来调整你的速度，我们经常跟跑友说一句话，就是你在跑比赛的时候呢，上坡你尽量不要跑，因为咱们是业余跑者，不是高手，你上坡就可以走。你下坡呢可以慢跑，平路呢可以跑起来，还有这个越野跑比赛呢，中途刚才我说了会设很多的补给站， 可以 必须要吃东西， 吃东西， 对，越野跑比赛是你到补给站一定要把你到下一个补给站这个距离的消耗的能量要吃进去，不然的情况下你体能就会透支，你就会跑不下去了， 是这么个 对对对，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了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经历了受伤痊愈之后，铁哥又投入到了训练当中，他还有更高的目标要去追求。至于在这之后还有哪些经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接着给您讲。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进，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大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